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小何刚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天约会完了，送佳佳回家，送到家门口了，哎，没完没了的跟那儿还总结今天一天的趣事呢，感受呢。这佳佳呀，有个小表弟，趴窗户看了半天了，心说这次还不走啊，够烦的，冲楼下喊：“哎，你有点眼光好不好？别老缠着我姐。”您好，听众朋友，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我觉得这个孩子，这小表弟啊，人家是好意，就是想让小何赶紧走。只不过呢，说错话了。说错话可以原谅，可是人口普查员入户调查要是听差了，那可就麻烦了。这不，佳佳跟小何就听说了邻居的一件趣事儿。 老公，今天小区进行住户调查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嗯，住户调查？没人告诉过我呀。 嗨，好在爸去参加老干部旅游之前啊，告诉了我一声，要不然今天都没人给开门。 哎，怪不得昨天你说今儿休息呢。哎，调查怎么样啊？ 有我在，能有什么问题呀？就楼上听说有点状况。 楼上，胡大爷家吗？ 可不是嘛，平常那不就是胡大爷一个人住吗？我就陪着调查员啊去了胡大爷他们家。我听见调查员问：“大爷，请问您家里几口人啊？”胡大爷有口音啊，回答的是一口人。 这没错啊。 可是听调查员说十一口是吗？胡大爷说不是十一口，而是一口。 还是一口人呢？ 结果调查员又说了，啊，是二十一口啊。 这房子要住二十一口，那不跟那煮饺子一样了？ 谁说不是啊？胡大爷只好又解释了，不是二十一口，就是一口人。调查员又说了，啊，九十一口人。 九十一口，那不成蚂蚁窝了吗？ 最后我就听胡大爷说了那么一句，对了，就是一口人。 哎呀，听到这儿我这脑子也乱了，明明是一个人，却能把调查员给整晕了。您说这推广学习普通话有多重要啊？这位胡大爷要是去说相声去，那肯定是位好演员，尤其是像三五句话那样的段子，他肯定永远不会错。不信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三五句话。 做个相声演员呢，首先啊，这个口齿要清楚。 对 啊， 这相声它是非常的关键， 语言艺术。 您看没有，我这人说话口齿就特别清楚，口齿不清楚不行。 对，我的清楚。 啊，是 啊， 嗯， 哎，这个第二条呢，做个相声演员，这个脑子记忆力要特别好啊。 太对了， 有的时候一旦相声， 你看没有，我这人脑袋 我们 记忆力 就 特别好， 背下来， 记性不好不行。我这人记忆力特别强， 对，呵呵，是是是的。您继续讲，您讲， 好好好好。 这个做个相声演员呢，这个脑子反应要特别快。 对 啊，因为有的时候呢 必须要机敏。 你看我这个脑子反应特别快。 你说对了， 呵呵，对，快， 真快。 这个做个相声演员呢，第四点，这个脑袋呢一定要大。 对，我这人就大头。 哎，对了， 你大头吧？ 有大头什么事儿？这里头哪有这条件呢？我没见过你这路人。 怎么了 啊？你让大家看一看 啊！ 我这刚一说做个相声演员啊，说话口齿要清楚。 嗯， 你看他这往这一站，我口齿要清楚。 我刚才是这模样吗？ 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连什么叫谦虚谨慎都不懂吗？ 怎么了？ 你有很多优点，我知道。 嗯， 那么你自己不要讲。 哦， 我要在这儿一讲就好了。 啊， 大家我给介绍一下啊。 您介绍。 死人呢叫石富宽。 对。 哎，活人。 嗯，你这人口齿就不清楚。 此人。 哦，对对对， 死人呢叫石富宽。 还是死人。 嗯，死。哎，

咱们俩分手以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理想的终身伴侣。 我相信你也不会打一辈子光棍。 我想咱们俩总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那一棵小树也禁不住咱俩人啊。 常言说得好啊，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巧。 是啊，你这瞎猫准能碰上一只死耗子。 我想咱们到此结束， 就此告别吧。 等等，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真的我心情挺复杂的，有些话还得必须跟你说个明白。 我也有些话想跟你嘚吧嘚吧。 咱们两个人是通过介绍人才认识的，介绍人介绍之前，咱们俩在大街上见面走对头，谁都不跟谁打招呼。尽管接触的时间不长，我对你的印象还挺好的。尽管咱们俩不能成为伴侣，但是我相信散买卖不散交情，买卖不在人意在啊。 行了，你听我说。 你等会儿。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我觉得常言说得好啊，生扭的瓜不甜，生摘的青杏准酸，生土豆不能做沙辣子，小母狗不会下鸡蛋。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让我说不让了？ 你说。 我说了 你说。 我说你听着啊， 您请。 今天我就一个人说了， 哎， 我一个人说，一个人说就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是对口相声。 要来。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废话去谈》。有一天呢，佳佳这个小表妹来家里玩，佳佳问她：“哎，听说你交男朋友了是吗？”“嗨，刚认识没几天。”“人长得怎么样啊？”“长得跟姐夫差不多。”“嘿。”小何旁边一听，嘿，乐了，那长得跟我差不多，呵呵，特自豪。你猜佳佳说什么？“哟，长得跟你姐夫差不多啊，那可真够难看的。”这个语言呢是一门艺术，小何佳佳他们对语言交流的掌握上要学习的可真是太多太多了。好了，今儿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苏有朋演唱的《不想开口》。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熟悉的街灯忽暗忽明，上演一出告别的电影，你依然表演着出风时的表情，让我恍若回到曾经，不曾对谁如此的动情，不敢看你消失的背影，不想开口道别，却说声珍重，珍重不再有我的生命。一对相恋的精灵，却又向往在人间仙境，相偎相依相知相许的叮咛，都已无声。传说中那凄美的爱情，如云般散落的心情，迷失在缘分中的人儿，说不定又会回到最初的心境。不曾对谁如此的动情，不敢看你消失的背影，想开口道别，却说声珍重，珍重不再有我的生命。回到